晚你好，欢迎大家可以欢迎收看今天政治到了，今天可以是阿斌来代班哈。我们来看最近的选情变热了，高虹安他讲错话了，他讲错话他也道歉了，但是不少人心里的感觉还是蛮不舒坦的。为什么？那来看哈，咱今嘛算的不是立法委员哦，咱今嘛算的是一个市长，一个市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好，我选一个精英很会念书的人，求学过程算顺利的人来当市长，会是一个好市长吗？郑文灿起立这里也卖市民满意度已经管一概细可以讲讲我台大毕业呢，我台大呢干啥呢没，我们就看他很亲切，经常就是去坐下来跟大家这样子话家常。我们要的市长特质究竟是什么？如果说高虹安一讲讲，我的论文被引用度是4500多次，大概讲几条讲，哇，这个论文很有价值哦。各个几款，喜英教授，他是第三作者，第三作者在论文当中是代表一什么意思？他把教授的光放到自己头上，他还讲出了一个很多人没听过的名字，叫做匪逃匪，大概吹过买哈，发现不少政治人物他们也拿过匪逃匪啊，只是忘了，连我们的记者周凯也是匪逃越匪，浪美操通啊，喜一供出来料，他说哦，原来还有这种东西，是不是？就说你经常这个把自己的精英气质表露出来，或者是沾别人的光，这会是一个好的市长的特质吗？沈惠宏现在蓝军应该现在绿军大概呢也蛮集结支持的。新竹市的副市长谦虚能做事，连黄珊珊都很欣赏他。这样的一个看北校公位看北校替言，但是北校这代杰郎到底市民能不能给他一定的关注跟能见度呢？这是高虹安的部分。当然他的这个疼惜他的齁，他说这个一个小女生齁被这个所谓的党国机器追杀难免会落泪齁，不像他雅斯伯格被骂习惯了齁，他说一个小女生这样怎么受得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小女生一路走来非常精英的人会合适当市长吗？其实市民要想清楚，这个柯市长的提油救火究竟救到了谁？更不要说他失言频频齁，他这样真的成功的可以帮他转移焦点吗？我们等一下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另一方面再来关心的是蒋万安的选情齁，现在很多人开玩笑说你在被给蒋万安还是王万安还是郭万安齁，身世之谜成为最近的焦点话题。但我们要来问的是，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蒋万安的选情？会不会反而增加了他的同情票？黄珊珊是不是已经被边缘化了？照这样的一个打法打下去，会不会影响到陈时中？这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要来一一的剖析哈。那么很多人会觉得说，蒋万安为什么大家要追究你的身世之谜？你说你从来不靠蒋家沾光是真的吗？在公众场合当中我们揭露了几次，你经常把蒋家提在你的嘴皮子边，但是中正纪念堂该怎么走？现在中正纪念堂呢，这到100种改变转型中正纪念堂的方法，时间还没搞，你有水工当天有行程我不能去，蒋家的光你要沾，蒋家的特权你要想，蒋家的沉重与负担你为什么躲避？为什么？我不明白你到底有没有做作为一个市长的担当，也是我们要来讨论的哈。现在介绍与会来宾，首先介绍是民党新北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政治系的教授范思平老师， 各位好，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是资深媒体黄创夏， 各位民党大家好。 来介绍是时事评论员黄一中， 慧敏姐大家好。 我们介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好，稍待一会儿呢，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淑培也会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讨论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高虹安酸起六爱酸几的狼癌人格特质。这几次的所谓的失言事件跟他的人格特质有没有关系？你去世界高中，你去参访看教室就算了，你为什么要说你去演讲？你是碰轰碰惯习啊？我们来看 VCR。 现在目前新竹还好吗？新竹 自称看到媒体很开心，但却板着一张脸。立法院开议第一天，高虹安低调现身，但论文争议没说清楚，还扯出占学历风暴，让师生高度不满。 校方说你不要再牵扯到他们学校了， 我觉得被误解吗？ 我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 闭口不谈，快闪进议场，神情显然没那么愉悦。高虹安现身立法院，更直接在镜头前变脸。 新闻会都没有提到老师啊，有被提说好坏称呼。 听到论文争议，高虹安不仅不回，还拿手机反拍媒体。对比先前泪洒直播，现在的态度强硬似乎差很大。有落差的还有这个记者会上自豪自己的著作有4500次引用，却被踢爆主要作者是他的指导教授李杰，高虹安只是第三作者。 还在后面的人说这个论文就是我的论文，会这样讲的人连学界的文化都不懂，沾了 跟人家共同冠名那个人的光，而不是他自己的。 学者强调，高欢的发言根本就是沾光老师的学术成果，毫无学界伦理。还有网友另外发现，高欢冠名第一作者的某篇论文，在分工部分只负责研究动机跟虚实整合界面的介绍，而且只负责4.5页，重要的研究案例、结果、理论架构等等，都是其他人撰写，被质疑贡献度不够高。 那其实对于研究来讲，价值是没有这么高的。最重要的其实是你后面的研究的内容跟最后产生的结论。 赵宇翔更发现，高鸿安的博士论文被引用次数竟然是零，质疑高鸿安根本惯性碰轰。 黑法就是没有被任何引述的一篇毕业论文，说成好像是被国际认同、被国际认可，被引述超过4000多字的一篇文章。 高鸿安论文争议摆不平，现在还被质疑碰轰，对比先前自信态度，似乎显得讽刺。 好，这个中华大学哈，现在已经确定了哈，演讲延期。免得呢这个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预料的哈，学生会也有声明稿了哈，这个演讲延期，选举过后择日举办，表达学生会对学术性讲座的重视，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好，本来只有中华大学得请哈，高鸿安你自己说了哈，学生会承受蛮大的压力的。那么没想到呢，这一会儿又卷入了世界高中了哈。他其实高鸿安是想要跟自己讲，他没有歧视的意思啊。你看，连世界高中我也去鼓励啊，我去演讲鼓励啊，校方马上说只是参观教室。校长直接讲哦，提到学校名称会让师生及校友都不舒服，建议不要再扯到学校了，好不好？被你提到我们都觉得很不舒服哦，拜托啊，麦克贡啊。那么这个独立专家齁，独立学专家赵明威讲了齁，选举搞成这样会不会太 low 了？竹科十个就有 9.5 个硕士以上，市长到底要占什么学历？如果矽谷市长选举在那边比学历能看吗？竹科路上遇到的十个 ,5.5 个是博士 ,4 个是硕士 ,0.5 个大学毕业，你要占什么学历呢？重点是什么？把政策端出来，好好的专心施政不是比较好吗？何不想想如何帮竹科超越矽谷？市长是来服务大众的，不是来当公主哭给大家看的。好，那么确实齁，高鸿安那个精英形象在网络上其实很多年轻啦、宅男啦都很欣赏他。我想要请问一下义中的事，这波事件纷纷扰扰过后，到网络上对他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对，就我的观察是说，低咖的也有年轻人帮他讲说，他其实在呛林志坚，就是说他讲中华大学夜间部是在讲各，就是指否林志坚，他不是呛这个学校，所以其实也有一群那个网友在帮他讲话。 你觉得支持度还算高？ 就是 目前为止， 他看起来还挺得住。可是我平常讲，就一般人的常理来讲，特别是你被选行个起定，我选掉人嘛。不是每个人都是所谓的这种精英，或是你对立共感，什么台要读硕士，所以就这样 emoji 那个心理的感受会差。所以这件事情，你说对他选清楚市长有没有影响？绝对有影响。但是偏偏你今天是政治人，而且你是要选市长的人，所以这个东西，你把你心中的小恶魔拿出来讲这件事情，网友 PDD 或是 D 卡在那边考试，那是一回事。但是你公开的在台面上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这个东西在我们看来就是一定要道歉。 好，我感觉徐国勇部长有一句话讲得上好啦，伊讲，嘿吼，那他台大吼，就是比如说竞争对手一直强调自己是台大，对不对？嘿吼，那台大吼，拢倒好伊无要紧啦，啊那不是读台大吼，拢倒好啊，徐国勇，你讲好啊，好啊，是不是安呢？我们选市长是选普罗大众，选的是你能不能够贴近市民的需求，为市民做服务啊。 这个徐国勇部长吼，黑的是内行啊，因为他是选举出身吼，他很深懂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心情。那我就想，我实在是很意外说一个选市长的人会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看市长，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同理心嘛，第二个你要给人家很温暖嘛，第三个你知道市长啊，因为管很多的局处，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倾听很多幕僚的意见。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是他这样的一个心态，例如说假设在对一个政策，对一个这个相关的事情在做讨论的时候，他立刻就讲说啊，你是哪里毕业的？你这个是哪里毕业的？你也干我匪逃匪耶？好，你这个意见能听吗？他的心情如果是这样，我请问他怎么样能够当好一个市长？市 长啊，柯文哲啊，你们回去石器时代嘛？啊， 所以他做那么烂 呢、啊？你们就回去石器时代嘛？ 啊、所以柯文哲，你看， 滚回，不是回去 滚回石，还有滚滚，对啦， 对人讲， 他是叫我们阿公阿嬷不要活下去，是不是？叫人家回去石器时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同样的一个德性， 没有错，就是那个感觉是很像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他其实透过这次的事情，哈，就是说让大家看清楚说，说啊， 这个选一个市长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到底是好不好？你看这几天我们在街访面对这些事情，包括网络上啊，你说网络上，我也看到网络上很好笑，很多人都说什么匪逃匪，我没听过匪逃匪啊，有人说我只听过语音语啊，你告诉我民众关心的是美而美好不好吃，有没有降价，民众关心的是鱼中鱼啊，因为去买那边宠物饲料或者是买这东西物价有没有上涨啊， 我们比较关心美而美就对了啦， 对啊，那关心的是鱼音鱼好不好看，续集新季出来了没齁，关心的是鱼音这个鱼中鱼美而美等等啊，那怎么谁会去关心什么匪逃匪啊，你到底谁酸傻啊。他今天在这个面对，因为他最近有很多争议，然后当然媒体会一窝蜂的这个就是想要了解他的看法嘛，然后会追后续嘛，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坦白讲也是对你来讲，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危机的时候你能不能沉得住气，还是说你就暴怒或者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反制，结果你看当媒体要采访他要这个拍他的时候，他竟然拿起手机反拍媒体啦，我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极端挑衅的动作，你知道我意思？这个以一个当市长要当市长格局的人，你怎么会做出这种极端挑衅的动作，而且是非常的幼稚？这个就是说我对你非常不爽，我要反拍你，然后这个我这个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表达对你的不满。我请教大家，这几位选举市长的人该做的代志吗？所以我实在看的有点遗憾啊，因为坦白说。我认为高虹安以他自己的这个条件，你能卖够一的卖的什么？我是哪里毕业去跟人家占学历？而且我再退一万步讲哦，其实如果你假设是第一时间失言也就罢了啊、你如果能够用这个很真诚的道歉，就是我错了，让大家觉得说啊，今天的就是这个可能还你太年轻，历练不够，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你有反省的，所以你后悔了，所以你道歉了。如果你是真诚的道歉，你就算了。他的道歉是点火加油啊，哈、哦！包括像那个匪逃匪也是后来这个面对人家这个质疑的时候，他说只有匪逃匪才知道匪逃匪，那是喝以的，你猛攻你该水解的好不好啊？结果 他这样回啊、哦， 他回答是哇塞、哦，我告诉你，只有匪逃匪才会知道匪逃匪，一水攻啊，你这样的唔西啊，你不知道那个 top one 那个。One person 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啦！ 我跟你讲，只得到匪逃匪的把票投给他，不没有得过匪逃匪的全部都投给别人，好不好？ 所以他有句这个，他有句徐国勇这个身经百战的人讲，嗯，王俊，你就是百分之一的人投给他，那其他99%你都不要。对，所以我觉得他，这我坦白说了，以他这个处理方式，我认为第一个他 EQ 不足，社会历练不足之外，最重要的是选战是哈，你爱撸口撸多，你有讲哈，我跟你讲。我因为选战的关系，我们跟这个林佳龙有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我跟他讲，林佳龙，我后来才真正知道，他真的是超级大学霸。 没错。 可是他在跟我们讨论事情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讲说，欸，我建中，我台大呢，我耶鲁双哲学双硕士呢，哈、哦，我是耶鲁的博士呢，你讲这些啥？你到底懂不懂啊？从来不会。 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很谦逊的态度，而且他一直很希望说听真的所谓基层的声音，真正基层到底在想什么，然后所以客观的这个民调数据，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受过这种高等非常精英的这个学术这个训练的人，他其实应该是更客观，然后更全面更谦虚，因为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绝对不是像高虹安这样的态度。 没有，我觉得就是人要适才适所，好，他美共他这辈子就是沉浸在大数据的世界里面，好好的在立法院观察其所长，好，其实民进党可能也要看的是什么，他在立法院他这个大数据的专家，他对相关的整个科技立法有做了些什么，要去看他做这个。那这种大数据专家里来叫他当市长到底合不合适，其实民众要想一下齁，合不合适。高虹安呢，他其实也知道自己恭维杀恭喜唔定齁，这个不小心说出真心话都很麻烦。所以呢，这个晚上昨天晚上出席地方问政会，媒体提问已经一概拒答了哈。媒体问什么齁，博士论文是否拥有自测会的授权书呢？柯文哲恶霸性侵女生这不当的发言，你有什么看法呢？为什么没有到世界高中演讲，却说有去演讲鼓励学生呢？你这可以被他回答啦，齁。所以呢，他大概也蛮气这个媒体的。反拍！我反拍媒体！这边衰竭的起立有 AI 安 A 吗？齁。另一方面来看这个英帝大帝的脸书啦。他就是那一场活动里面齁，他是新竹香山的福德宫，说明会，然后呢，发米粉。 好，想说高的支持者会动员到场来送暖嘛，结果呢这个活动大概现场只有30个人，高虹安讲了8分钟，然后呢就开始发米粉了。那么结束合照的时候，大部分乡亲是离得比较远一点，喊口号的也没有很多人跟着喊，场面只能说是提早进入冬天。好，那这个呢就是有 VCR 作证，因地大地是为了证明说自己不是这样欧北说的啦。好，所以说这个事情刚在网络上呢，这个支持高虹安的还有一半一半，但是落实到基层是不是真的有受影响呢？我想请问一下范老师，我的学妹给你签稿，其实我对高虹安整件事情我最 care 的是这个点，他是拿资策会的公费出国念博士，他这样资策会那时候是没有防人之心啊，我拿公费给你去念博士，我是不是希望你至少回来要在我公资策会服务多久？你拿公费教师公费留学，你都要在这个学校任职多久嘛？资策会我是不是不开看这条？ 他没有可能跟没有签这个约啦。 我出钱给你去读书，结果你等啊，你马上跳到从这个办公家机构跳去红海，那薪水不知道加几倍。 对， 这人情一律跟公委 管。就是你应该要有点回馈，但是他有说啦，他说我们没，他只是 没签约嘛， 没有签约， 没有违法嘛。 可是 你心里的良心呢？你拿资策会的钱，然后拿回来。忙跳槽跳找高薪副总的工作， 因为资策会其实它也算个半官方单位，它是公社法人，所以那个钱很多经费肯定也是我们纳税钱啊，只是说因为可能资策会觉得啊就算了不跟他签这个约，所以后来 但是是不是之后资策会就没有再资助任何人公费留学， 资策会之后就没有再资助。 其实我从头到尾最在乎的是这件事，你拿人家的钱念完书你没有回去回馈一下， 他等于断了后面的人想要进修的管道嘛，因为也有很多人想要透过这个模式嘛，但是因为你走了之后，当然是不是跟他有直接关联性啊，这个当然还在追究，但是至少是后来就没有再有这种补助，那你等于让很多想要进修的人没有这个机会嘛。那再来就是说他跳到鸿海，但他真的很受到郭台铭的欣赏，担任副总经理。 我跟你讲啦，如果郭台铭真的很欣赏他，为什么他这次参选高新竹市长到现在郭台铭还没见他，现在当时是欣赏， 对， 现在为什么一直还没有见到郭台铭？ 我觉得那个他们私底下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是在郭台铭的支持之下2020年成为民众党的不分区，这是没话可说。他才只在36岁哦，如果他今年当上市长他是38岁，比林志坚还年，林志坚当市长之后已经39岁了，所以真的他这一辈子我们说他怎么会处理的这么黄腔走板，他没有经验嘛，而且他非常的这个自视甚高，你看他那天开记者会也是非常强势啊，你凭什么说我抄袭怎么样，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个真的是我基本上就是把工研院他之前做的这些不管是报告或者是 paper 直接就贴到他的论文上面去，这当然有相当大的争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很多新竹人会觉得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新竹市长，还是他就跟柯文哲一样是一个有非常强烈的台大情节，柯文哲也是一样啊，他考台大考了好几次才考上嘛，所以他到今天为止他都以啊他说我是台大人自居，由上往下俯视市民，所以你看他柯文哲当台北市长 滚回石器时代， 滚回对对啊，对 议钱不绑又有卡你就滚回石器时代， 对议会的这种轻蔑，对议员质询的这种嘲讽啊，对这个市民的不尊重， 滚了以后， 对啊，以后要滚得进去，滚得出来啊， 那都是多少滚， 前滚翻进去，后滚翻出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态度，难道会在新竹复制吗？因为我觉得我看到高虹安就是一个女版柯文哲，就他们的思维、他们的逻辑是非常一致的。所以高虹安，我们知道他说啊，我都没有说我是什么学霸，都是别人说的。可是你可以看出来他所有的形象也好，他一直强调他是什么 AI 大数据专家，他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学霸、 他专业我相信是很优秀，但是我感觉人情义理，你拿人资策会公费去读书，你读了随读回来你就随跳槽去鸿海领高薪，这优秀的人是比比皆是啦，但你为人厚不厚道，你会不会这你跳槽你等啊，你马喝好歹你当你回资策会报销个一年你再走嘛，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啦。其实学霸哦，我当然不是学霸，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资格排名，所以我从来不是学霸， 不是匪逃匪就对了啦， 然后我家里 只是天天美而美， 家里很穷也从来没有办法去上补习班哦，所以不好去谈这个。但是我真的你应该也知道，我真的认识很多真正非常顶尖的同学或怎么样，那真正的学霸是有自信的学霸和自负的学霸，但是你其实刚问了一个问题，学历很好能不能当一个地方父母官，可以，学历很差能不能当一个地方父母官，可以，关键在哪里，你对于多数的市民 可能机会没有你那么好，可能家里没有你那么好，可能爸爸妈妈给你的天赋没那么好，你有没有同理心？高虹安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出现的问题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讨论，是那个同理心的问题伤害到了很多正常人的一个情感。这叫正常哦，这是弗洛伊德讲的。什么叫正常？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多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很想看报的那个前几名，高虹安就是那种很想被看报的，因为他又高傲又自负。他犯的错误在哪里？他犯的错误是那个论文里面包含自我抄袭，其实在学界里面都有很多讨论，但是他那一天呢，一个不经意脱口而出，看得出来他真的对他的学经历很自负很骄傲。然后 我插个话哈，这个是唐奇阳，唐奇阳其实人气很高嘛，讲话应对进对没高，应该是紧张嘛哈。一的攻击顾威啦，他没有点名谁啦，他说所以有人觉得只要学历好就可以用鼻孔看人， 所以就是我刚讲，就是 用鼻孔看人， 自负的学霸还是自信的学霸。像我一个同学，他是台大电机的，现在是五大全球五大跨国公司的亚太区技术长，然后他平常他是做捷运上班的，他周末还会去进摊，他非常低调，他很有自信。那高虹安的状况就是让人家觉得你就是那种在很多就是我们小时候讲的每个人心目中，而且这个是心目中都有一个想要抗暴的那种自负又高傲的前几名。所以他今天出的状况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就是你刺激到了每个人内心里面小时候的那种相对的差距感。但是你这种差距感如果你犯了错你就知道，但是你看高虹安继续的反应里面显然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很多人心目中来讲是一种伤害，是一种伤感，是一种挫折。然后呢他那天呢哭，其实当然也是一个危机处理的模式，就好像他那天其实准备讲实话，他记者会前半段都准备得很好，但是脱口而出，就又莫名其妙脱口而出一个世界终 结，就是他内心深处的真心话嘛， 就是他内心深处里面真的对自己的这些努力过来的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负。可是这种自负里面，如果你现在就刚你讲到柯文哲其实我真的像我们认识的很多人里面，台大电机台大医学院的也没有觉得柯文哲真的是非常 smart， 但是你这样一个人，柯文哲这八年你这个欠缺同理心这样的一个人当地方父母官是不是适合？我相信小平在议院就里面对不对，在议院会里面就非常有感受。所以高虹安的问题是自负而且还没有察觉。 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小平议员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人家说的不是选举语言了啦。好，那么所以呢，就叫他不要讲话了。好，他不能讲话，闲闲没事他就拿着手机反拍记者，也不知道他是在想什么哈。然后呢，还有这个场合当中，这个李明说明会大概来个有发米粉的哦，啊，来30个人，这个场面会不会是一种警讯？ 应该这样说，就是民众党，他代表民众党。其实民众党就是没有动员能力的，没有根的啦，水根蔬菜党啦。然后蓝绿两个党种在土里面，但也有一些病虫害，可是树会长得很茁壮，因为还是种在真正植物，还是种在土里面，所以他们是不该办这些活动的。我办活动是自曝其短的第一个，当然也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人家来不来等等，这第二个。第三，其实我们是受害者，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林锡耀下令打这个，那他民进党想的是什么？想的说这个我们的疑似叫做抄袭哈，林根人 不是，你们的受害是林根人都不见了。 对，他讲对了，我们消失了，你知道你害死我们国民党，变成绿白在打。 朱立伦还站出来替高虹安讲话， 然后呢？ 而且在林根人的场子， 现在民调落后了，本来我们是林根人微幅领先， 对， 现在输5%，然后加手机输8%，我讲最新的民调，当然他危机处理不好。不，他现在第一名还高虹安民调哎，好，那就这个打下来，有时候啊，他犯了很多错误，大家各位前辈讲了很多，可是我只想谈最后的结果，好，然后就我们希望林根人赢啊，在节目上讲，我是国民党，那现在被边缘了，那发生这么多的事以后，他超红对不对？他的这个搜寻妈十几万笔一天，开玩笑嘛就，那变成他上外太空，我们是在地上爬，你知道？ 找地洞。 我们是很倒霉。 挖地洞。 然后本来是顺顺的选，我们还微幅领先嘛。那当然，他的疑似抄袭林根人就开始有些变化。 然后本来民进党打的是啊林根仁涉嫌抄袭，然后这个高宏安也抄袭，那沈慧虹就清白的就吐血。我相信大家这个路人三岁小孩都懂这样打，可打到后来有点打，他不是没缺点了，可打歪楼了，把声势打高了，打红了，他本来没那么红高宏安，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国民党很闷，打闷棍的感觉。好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啊？我觉得他哈、哦。他应该冲， 所以你们应该先打击第一对手，你们要学那个共产党的策略。 对， 第一竞争对手是谁？ 我现在高虹安如果第二名，本来我们第一嘛，就暂时不要打沈慧虹嘛，一二三，原始对不对？好，因为这一窝票你知道吗？我这样讲蓝白嘛，你看民调是一，然后不要被二超越，这是一个方法哈、哦。那他现在高虹安哦，他现在民调领先，他当然他继续犯错的话，我不晓得民进党要怎么打。继续犯错打他会掉下来， 嗯， 那下次不讲话了，好，所以他在讲什么呢？他的接下来他会赢会输，已经关乎我们林根仁，我很怕林根仁输掉，好， 嗯、 那变成他接下来有没有谁去操盘， 嗯， 把他弄好，那方向感重要。最后我讲一句，柯文哲，哦，又捡到枪了。 柯文哲捡到枪，等一下再来好好的给你五分钟，好好的讲一下。王总、okay ，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通过这次的选战呢，我们也很荣幸的哈，不只是知道了美而美，我们也知道了什么叫做匪逃匪哈。因为那个这个高宏安那边呛呛说讲什么什么台大匪逃匪是什么，赶快查一下哈。好，这是哦，很早以前哦，民国十年的时候呢，天津北洋大学的美籍教授所设立的鼓励优秀的学生，好，就是呢大学部。前一趴的学生，硕士班成绩前三趴的学生都可以成为荣誉会员的。好，这个匪逃匪呢是英文缩写，代表哲学、工学以及理学。今麦来脑里品乓一下，匪逃匪的徽章长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证书。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人是匪逃匪，不是只有高宏安啦、啊，政坛也蛮多人有的，人家只是没有讲而已。我们来看 VCR， 讲匪逃匪就是只有匪逃匪的人会起哄。 高宏安这一句匪逃匪引发外界好奇，但匪逃匪其实没那么神秘。有网友在脸书上要大家对匪逃匪讲的人说话客气一点，还说绿营上千上万位政治人物有谁拿过匪逃匪，没想到调出民进党立委林静怡晒出匪逃匪勋章，这才让他的会员身份曝了光。 对毕业生给的一个肯定跟荣耀。那临床医学我们大家会比较看重的还是你这个研究对于相关领域的贡献度。 其实政坛就有多位匪逃匪，包含卫福部长薛瑞元、前行政院长江宜桦、新竹市议员刘康燕都是匪逃匪。另外像是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淳、举重女神郭幸淳也是荣誉会员。 有没有得过这其实不重要了， 电视学校通知可以领奖，我也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奖项，不会因为获得匪逃匪就有特别的待遇或感到格外的骄傲。 台面上人物低调再低调，但想成为匪逃匪会员可得品学兼优。全台57所大学参与该学会，每个学院每届推荐人数学士只取1%，硕士则取3%，作为学术荣誉。根据资料显示，现有荣誉会员超过70000人，确实稀少但也不神秘。 现在的大学多元的情况之下，我是没有听过有人以拿到匪逃匪作为在求学过程中的目标。好，我还是这样讲，毕竟它是一个荣耀。 林静怡缓颊说匪逃匪本身是荣耀，只是高宏安论文风波先是为占学历用词不当道歉，但随后又被质疑发言显现优越感，也让争议继续延烧。 好，就像一中刚刚讲的、啊、其实在网络上帮高宏安站的人蛮多的啦，好，所以呢大家在讲说什么匪逃匪什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帮这个高宏安站了哈，说讲到匪逃匪，这个讲话的人客气一点，讲一个不客气的话，绿营上千上万位政治人物有谁是匪逃匪的匪逃匪讲的人，你们这是奥莱亚给捧个诶就神出了林医师。好，林医师你现在线上对不对？哎、欸，你怎么那么巧有看到这一篇？跟他说，哎、欸，我有哎、欸，当场打脸哦。 因为这一篇这一篇的这个粉专的周老师，其实我们本来就认识啦，所以他就是贴出来说有人在他那边呛虾的时候，我们都是奥莱亚。那我就刚好家里面有徽章嘛，我就贴上去说我就有啊、哦，对啊，就真的就是这样啊，对。 是，所以要当匪逃匪的会员会不会很难啊？5%前5%。 我就像我今天受访的时候讲的啦，我觉得在以前的年代，你看北投北它成立是几乎是一百年前， 对， 一百年前能够念大学就是非常罕见的，更不要说硕士博士、嗯、所以那种状况之下的顶尖硕士博士一定是那个国家之中非常重要的不得了的人才，嗯，那种状况之下，当然有一个这样的学会让这些顶尖人才交流，或者是让政府从中间找到人才来用，这个就蛮合理听起来。嗯，可是现在社会很多元，然后我们的大学教育又普及到真的你要遇到不是大学毕业的还比较不容易。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说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因为毕竟就是学校去遴选，认为说这个学生表现不错，那认为是在比较前百分位的同学。嗯，我还是很感谢啦，这还是一个荣耀。 那你得了匪逃匪的这个徽章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活动或行程吗？ 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 就是说证书这样。 对对，就是我们几乎现在拿到匪逃匪的，这几天大家讨论起来，大家在网络上就说，哦，对啊，我也有哎、欸嗯，然后都说，就是毕业的时候，可能学校就帮我们申请，那拿到了这个不错的一个，算是说一个荣耀啦齁。 所以你们绿营的政治人物就太谦虚，人家才会说你们傲来啊，你们没有一个人有匪逃匪，你看看是不是太谦虚了？ 我们拿到就因为你。比方说以前我是妇产科医生，我有匪逃匪并不代表我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啊，我的厉害会在我的临床工作表现上、嗯、那我相信我们现在是政治工作者，我们的厉害会厉害在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服务选民，好好的来问政。 所以学生只是人生的过程。你对有人讲话受访的时候去说我有匪，不要说我台大匪逃匪，你对于这种人，你对他心态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想高委员比较年轻啦，就是说他的人生资历里面，可能他拿到匪逃匪是他人生资历里面非常重要，或者是他，你看嘛，他脑，我们这么长一辈子，我们都不会想到要出来讲我是匪逃匪，所以我想他可能在他人生资历里面，他是一个随时要上他的脑袋，就是他觉得他拿到匪逃匪是他人生到目前为止非常重要，或者是非常值得拿来讲的一个资历。嗯，那我是觉得他相对年轻，社会历练也相对比较少啦，可能是这个原因。 嗯，你对整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其实整件事情我想重点还是要回到他现在被检视的原因。高委员他现在是一个候选人，那他的所有的这个历史，或者是他怎么看待，像刚刚讲的，他看待他一呛就呛我是匪逃匪的身份，或者是他对于他自己选区的学校其实好像不是很看得起，我倒觉得这个是他身为一个候选人就真的值得要不断的被检验，而且他必须要正面回应的事情了。 好，现在呢柯文哲说齁，这个民进党又来了，只会选举齁，又动员国家机器要来对付一个弱女子了齁。他说呢，这个民进党行文资策会要高虹安的资料，这个非常的不可取，只会打选举而破坏人家的工作权，你有什么看法？ 据我的了解，其实主要是说我们没有要去查什么他在那边做什么工作，而是说因为他当时能够出去留学之前，还有他这一次论文里面写的那个资料是经济部给资策会的一个委托案、嗯、那所以这也才大家讲到说是不是有制裁权的问题，以及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技术你放在你的论文里面，你引用之前需不需要去申请、嗯、那毕竟这个委托案跟产出是经济部委托的，所以经济部跟这个当时的资策会理论上来说他们具有就是说他应该去拥有这个拥有权嘛，甚至这个拥有权如果是经济部的预算去委托出来的东西，那经济部的东西就是全民的东西。嗯，那他这个过程中，当然我想我们在委员这边有希望能够知道说，那你经济部委托的东西后来成为别人论文的内容，而且没有引述这件事情，你资策会总是要有点态度。 好，我们谢谢委员哈，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连线哈，也是匪逃匪的成员哈。这个不、嗯、高虹安不讲，大家都忘记了哈。不过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说了哈，到底占学历该不该占哈？唐青阳讲的没有错，其实现在要比的是谁更值得尊敬。好，这是一个重点。刘幼彤他可以说是呢这个郭董的发言人，因为这个高虹安他除了讲自己是匪逃匪之外，他也很喜欢把自己跟郭董齁这个放在一块儿。刘幼彤20个小时前发的这个脸书蛮值得耐人寻味的。他说人生是由我们做过那些事所组成的，不是由我们收集到那一堆标签所组成的。标签指的是什么？应该就是大概你可以去想一下嘛，匪逃匪会是什么。照理讲郭家军系列的跟高虹安是不是其实看起来以高虹安的说法交情匪浅，虽然高虹安自己有说呢，哎，这个没到参选市长之后一直还没跟郭董联络上。 刘幼彤他特别引用叶秉成老师哈的一段谈话。叶老师他2016做了台大毕业生的演讲，很少现任台大的教授来去做这个毕业生的演讲的，题目就是这样，放下台大才能超越台大。这个紫色的意味是不是非常的明显哈？连张忠谋都说了哈，不要把读台大视为人生巅峰，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是世界观很谦逊。那么这个首上第一女弟子，整个全台湾民众党里面最有机会拿下市长这个位置的，现在确实就是高虹安了哈。柯文哲当然就开始帮高虹安讲话了，甚至讲得非常的不得体哈，说什么党国机器都动起来了，说什么流氓恶霸性侵弱女子，反而大家还骂弱女子，说你怎么可以反咬一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科学的专家苏培哈，他现在出来是可以提油救火吗？还是真的成功的转移焦点了？ 他们两个人都在转移焦点嘛。高虹安对于他自己学历的这个论文的风波，他讲到一半他没有办法去说明为什么他自己的论文连谢词都被改，他自己无法转、 哦、所以他的谢词都是新改的。 对啊，他的谢词 他第一次投出来的并没有谢谢资社会， 谢词有一段完全没有提到，是后来不知道是谁把他换上去的，这个新的论文里面才有这一段谢词，他没有办法讲清楚，所以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出来跟人家占学历，光挖北一女啦、台大啦、我师大什么也是第一名进去啦，我也是北岛匪啦，然后去占这一些学历，占完然后去歧视中华大学夜间部，引来的风波，引来的舆论挞伐，结果柯文哲身为高虹安的这个主席用更粗鄙的言论来帮高虹安转移焦点哦，这不只是提油救火，这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人的 DNA 啊都是充满了歧视哦，就是说他们对于这种不是什么台大毕业啦，不是这个什么什么学历的啊，对他们来讲这些东西也都没共啦，就是说我用这个方式我就要转移我做不好的焦点，我不希望你们再去讨论这个东西，我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跟你们讨论，或者是像柯文哲他就是用更严重的失言要来帮高虹安转移这个焦点啦。嗯，可我觉得高虹安很可惜，就是说高虹安自己的这个论文风波其实他只要讲清楚说明白，就如柯文哲所说的哦，他是战将啊，诱敌深入一举歼灭，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因为占学历引来风波，让柯文哲要用这么粗鄙的言论来帮他转移焦点，现在不只是高虹安，整个民众党所有的人的选情，你看黄珊珊，黄珊珊没有弄，黄珊珊，你对于你把柯文哲视为是你的师父，你的师父把人家的伤痛拿来做比喻，在人家的伤口上面撒盐，然后黄珊珊说这个逻辑是对，比喻不对，那你敢不敢跟你的师父讲说你说这不对啦，对不对？亚里士多德怎么说的？人家说真理无爱无私，但无更爱真理。如果你黄珊珊连跟柯文哲讲说你说这不对、你赶快说 你对黄珊珊不错耶、你说柯文哲跟高虹安是同一个 DNA 同一种，你没有说黄珊珊是耶、 黄珊珊因为 你对他不错， 没败，目前看给他没败啦、哦。因为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样。 不过黄珊珊可能不是匪逃匪， 他早就有是美而美了。 对，不过我要讲哦，这个匪逃匪其实也是高虹安用来转移焦点的一个话题啊、 哦。真的吗？ 他本来讲说，哎，我嘛是匪逃匪啊，结果大家就开始问我，什么叫匪逃匪？我嘛搞阮翁问呢、我等你的时候我就搞阮翁讲，你知道什么叫做匪逃匪吗？你台大毕业，你政大毕业，什么叫匪逃匪？你讲。啊，我也是匪逃匪。我公哈，你是匪逃匪， 我跟你睡那么久了都不知道你是匪逃匪。 对呀、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匪逃匪呢。所以我一刚好听到了，我马上震惊耶，你知道？我就在我脸书上面，我们家的匪逃匪在抱女儿看平板、 也是两个眼睛两个鼻孔啊， 是什么特别的？就是说，我不是我人，很多人都说我消费他，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也许我们在学历上面，我们在就学的时候有一些学业的表现，但这些学业表现跟我们出了社会之后，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学历来歧视别人，那是两件事情。而且很多的人，你看我现在在这个招企场， 小平兄一定也是啊，我们在菜市场遇到的很多的摊贩，人家是因为家世不好，没有办法读书。 对 啊，那无因嘿哦，做行李迄个撇步，我跟你讲，因哪去来做够较大的生意，哪有人家栽培的时阵，搞不好他们做的生意又更大。所以你因为你的 耽误的匪逃匪。 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因为你的家世背景好，然后你可以读书，然后又因为运气，你知道运气有时候也比实力来的更重要。你的运气也很好，所以你可以现在当这个不分区的立委，被柯文哲看上，然后来选新竹市的市长，你怎么可以去歧视？用这么恶意的方式在歧视？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接下来就是好好看他在立法院前做了什么事。 现在匪逃匪搞得像天地会啊，很多地下党人都跑出来了哈，来个什么神秘组织啊？ 你信不信那么久？你老公 对啊，老公都不知道。看， 哎，可是范老师，我告诉你，你知道匪逃匪 反清复明， 中华大学也是匪逃匪的分会哦。 当然，大学都是吧？ 哎，不一定。 不要看我们参加， 有一些匪逃匪，有一些学校他也会说我不要参加匪逃匪的组织、但现在中华大学也是匪逃匪的会员哦、那你高虹安在歧视人家匪逃匪的时候、歧视人家中华大学的时候、说你自己是匪逃匪，你又没有想到人家中华大学也有精英啊。 你苏培跟他老公在一起这么久了都不知道，你老公半夜秀出匪逃匪的徽章给你看，可能会吓到哈。但是我必须要讲，柯文哲现在为什么一直要帮这个这是可以说帮这个高虹安，因为我认为啊，其实刚刚大家谈到这个事情吵到现在为止，高虹安的民调还是领先，反而是林根人不见了。那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他现在发觉黄珊珊有点后继无力。那黄珊珊如果选不上，他一定要掌握一个所谓的行政首长。 其实上，他现在有点像弃三保高、 有，所以柯文哲到最后有可能会挺蒋万安，他会弃三挺蒋，然后新竹是他本命区，他新竹人嘛，所以新竹拿到这个行政权，因为当什么市议员那个没有行政资源，他当过8年市长，他知道要当有行政首长才有经费，还有预算，才有工程，所以他一定要强调一个行政职。那我觉得他现在发觉，如果说这次这个相关的这个事件之后，反而让高虹安有机会的话，因为现在这个打到后来变成是高虹安跟沈慧虹的 PK， 那他现在就变成说讨厌 你们林根人争气一点行不行啊？ 我补充一下哈，我帮补一句就好了。他们大数据做出来，民众党全台湾提了那么多议员，只有3个安全名单在榜内。很惨，就小鸡垮了。新竹市很重要，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他现在会把重点放在新竹，然后他，你看他为什么讲那么火辣的说，什么好像一个女孩子被什么暴徒性侵怎么，他就吵了，他把陈慧虹弄被 他的鲨鱼脸弄出来， 他把那个高虹安说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流着眼泪被欺负的对象，然后请激发同情票，他就是要把新竹讨厌民进党那一块纳进来，那这个时候林根人就被边缘化了， 所以他很会选举、 我觉得他这次 还说别人会选举，我觉得他一流的吧，他 对，那他本来也是新竹人，他也很清楚新竹的选举文化了，或者新竹的政治生态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林根人被消失，那就表示他在其他的地方，我觉得他现在，我觉得台北是他看起来现在蒋万安，因为蒋万安打完之后，感觉那个气保有点出来了，对黄珊珊是相对是不利的。 好，为什么说他是气三保高齁，他宁愿用这种粗俗的话语这么粗俗的话语来帮高虹安来解围好，这个北市府就说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啦，反正你们就是要把罪加在柯文哲头上啦齁。然后呢柯文哲说，我感同身受啊，我一大堆案子啊，什么葛特曼啊，什么器官贩卖啊，我们这个社会呢不是只有批评受害者反抗，要谴责的是加害者的施暴。我真的很想跟柯文哲想讲说，这几个事件是人家厚爱你没有查到底好不好。好，那么柯文哲比喻恶霸流氓这种事情，黄珊珊真的是受害者，当然就黄珊珊啦，你别让回答不恰当啦，但逻辑是对的齁。然后呢再被逼隔一天，他说市长要自己承担言论责任。博文， 我是觉得讲这些道理齁，我并不觉得说这个东西对这个黄珊珊或者是对高虹安有帮助啦。我坦白说，这个社会齁，大家人心有一把尺，高虹安这样的一个态度本来就被主流社会认为这是不对的齁。即使你本身是那种所谓的学霸精英出来的，也都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东西带有歧视贬义，而且你是要选举的人呢，你今天是被选举的人，你个选的是市长呢。我举例来说，例如说，假设在这个多席次的这个议员选举里面， 有些议员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部分的票我就 OK 了，所以他会采取比较偏激或激烈的一些做法或主张，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今天是被选举起定位，你选举起定位，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用这样贬义，而且你事后的这个态度又让大家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认为其实柯文哲这样的一个做法，反而会让很多人会觉得更加的觉得是提油救火了。为什么？我举例来说，你真正就是说，在这个这个整个学经历里面，你有办法去拿到那样的，你例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社会接触那么多人，好，也接触很多成功的人士，这些成功的人士不见得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学历在精英当中的这个精英，可是他一样对社会很有成就。那你如果今天一个市长候选人，你没有办法包容这样的力量，你反而是区隔成你自己是一个精英的一个主张，那当然这个选票一定会做区隔嘛，就是你要 99% 的选票还是你要 1% 的选票，也许那 1% 的选票是铁票，可是 99% 的可能会因为这样对你产生质疑。所以我觉得就选战策略来讲， 现在有一个消息说你们民进党下令全党动员打掉高虹安，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哪里来的，但是至少我自己本身也参与选务在其中，我也是这个新北市党部主委，我从来没有接到任何包括说什么对高虹安要全力攻击啊，换我们在这讯息从哪里来的齁，我自己本身例如说我在新北市我们也在选举齁，然后包括这个我也是党部的主委，他就是林锡耀就是我们党部的秘书长，我们没有接到什么齁，要全力下令要攻什么高虹安，没有。你事实上你觉得这个有需要下什么令吗？你看今天这些天来所有的那种媒体或网络上的反应，那个坦白讲都是很直觉的反应，都是没送啦。我请问这个还需要什么下令我们全面去攻他什么 吗？《金报》这个消息的目的是要把他打成弱女子，你们民进党这些恶霸在欺负弱女子。 你讲对了，他其实就是要弄成一副好像你看民进党就是恶霸，你看由林锡要下令然后大家去，我觉得这都是不对的。我反而真的很诚恳的齁，呼吁高虹安啊，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欠社会大众一个很诚恳的道歉。选举你都已经登记下去，你也不可能退选。但是我认为这过程中，民主过程中，这个民主擂台有时候就是一个示范。你这个选举过程中，如果你是用这种态度去贬义其他人，我坦白说，不管你选出选赢，我觉得对社会哦都是很负面的。 我还以为你要呼吁高虹安不要再用鼻孔看人哦。广告之后我们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 高虹安卷入博士论文抄袭跟失言风波，民众党小鸡连忙发文力挺。李益勤写下恶意的抹黑不会得逞，有意将高虹安的论文争议跟战学历说解读成外界抹黑，但仔细看这篇文上方标注品牌合作，点开更出现是由高虹安出资，高虹安已因为分享贴文而支付报酬给民众党李益勤字样。有大数据背景的高虹安对社群网站演算法了如指掌，如今下广告推广贴文似乎不单纯。 要看他的目的是什么，也有可能是操作特定的意图，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说风向讨论的效果，没有错。那这种广告投放，它的用意在于是说去突破一般常态的演算的机制。 当内小鸡抛文后，高虹安再撒钱下广告推广，意图帮自己平反，但会爆出战学历风波，其实都是从高虹安口中亲自说出。 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然后还要去做台大的这个硕士的冠生。 新竹我们也有世界高中，跟他们鼓励我说，其实职能教育、职人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自己点出学校名字引发争议，高虹安选择在脸书投放广告，导向恶意抹黑，民众会买单吗？ 转风向如果他有写赞助的话，那我就会知道他是有下广告的。当然可信度来讲，一般我家还是相对可信。 比如说可能这个还没有一个公问的话，我觉得他自己推广是为自己辩白啊，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做了什么坏事。 下广告文章你会讲出来 不会，对，因为我不会去看的。 战学历风波，尽管高虹安已经向中华大学道歉，但显然难平众怒。如今砸钱下广告，能不能替选情止血？民众心中自有公平。 当然这个高虹安之前的人设就是很聪明哈，这个科技的专家，但他陆陆续续几次发言会让人觉得说，啊，你公文到底是有碰碰还是没碰碰，譬如说他说他小时候幼稚园就已经会上网了，对不对？结果呢被发现说他是用未来机器上网。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名嘴温朗东他翻资料，他怀疑说呢，高虹安自称自己是科智的共同创办人，恐怕也是碰轰。为什么哈？他是2014年写是共同创办人暨业务处处长的嘛。但是呢，他发现他在这个商业会务当会议当中呢，其实他应该就是处长。那么科智企业从成立到股权名单都没有高虹安的名字。他说高虹安说自己是元老级员工可能说得通，但说成是共同创办人需要更多证据，不然我家隔壁的麦当劳开张的时候我去应征炸薯条，我也变成麦当劳的共同创办人吗？所以现在高虹安就面临一个状况，因为他讲的话就是一直在不断的被质疑当中，被检验当中，好像也形成了一种风气。 现在有人说他到底是不是学霸啦，那其实之前就有人翻出来，就是说四叉猫翻出来，就是说他之前其实他也去补习班，大二就去补习嘛，然后也在补习班分享他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严格来讲，高虹安不能算是学霸，但是他是一个等于是很认真的小孩子，这个是事实。就苦读出身的啦，我们可以确定说他是苦读。你苦读我们肯定，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去否定别人，这是一回事。所以到现在你看网络上就开始讨论嘛，本来只有中华大学，现在扫到世界高中嘛。我那这高中就有够衰。 而且应该是世界高中会不会有理，那个校长说拜托你们不要再提到我们了。 啊，另外就是 我们师生都觉得蛮不舒服的。 也有那个成语字典，就是说叫做哭红的眼，就是说你因为他受访的时候哭嘛。那现在还有网友找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还买广告，就是说，当然这个是这个是李依晨，这是民众党在基隆的一个议员，好，那他就抛出一张他跟高虹安的照片，两个就是惺惺相惜，然后他里面就提到说啊，高虹安委员辛苦的，那这个没什么，同党的挺同党，这个天经地义。重点是网友发现说，哎，这个广告怎么好像是由高虹安出资？嗯，就说，但。就按这广告人家秀秀你，结果这个钱好像是你出的。但是因为网友又有讲咯，因为高虹安其实有很多网络的这些支持者，他说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只要 take 对方的时候，商业上你只要 take 对方的话，他就会显示这个东西。所以到底是不是高虹安出资，目前我们不得而知。昨天那个雅虎有做一份民调，就是说那个网络的民调，大概5000多人投票，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你觉得经历比较重要还是学历比较重要，他就问这个问题哦。结果第一名觉得一样重要的是第一名，就是两个一样重要，是52%，觉得经历比较重要的是37%，认为学历最重要的只有3.4%。所以这个数字其实很清楚的，就是说社会上普罗大众认为，就是说你学历跟经历其实是都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时不时就是拿出你过去，我们讲学历就是你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大学或是在那个高中。所以我常常我们自己当老师也跟学生讲，就是说你们现在都会比说谁考上台大，谁考上什么清教，那是因为你现在没得比。你起码你高中你就是只有比这个学，可是将来等到你大学毕业以后，你才知道说这个世界不是你所想的这样。所以你的重点在于你后面的这些态度啊，高安可能停留在还是在那个求学的阶段，所以他会拿出比学历。可是我还是要讲最后一件事情，刚刚小平哥有提到，经过这一番炮火的交火以后啊，现在最惨的是谁？就真的就是林根人。 所以你新竹人嘛，对不对？ 对，原本啊， 他本来是领先的吧？ 现在 他本来领第一， 他本来是第一，高虹安是第二，沈惠宏第三。那现在是高虹安第一，沈惠宏第二，林根人第三。反正高虹安现在已经被全国行塑，包括柯文哲也加码下去。他们现在把高虹安打成就是，反正就是跟民进党对干的。过去是柯文哲，现在就是高虹安，所以所有的这些票全部都会流到高虹安身上。所以现在变成是沈惠宏知名度也打出来了。原本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沈惠宏，现在双红对决嘛，高虹安、沈惠宏啊，结果第三个原本第一名的候选人，现在才是危机重重。所以刚刚 小平，很奇妙现在选情的变化是很难形容的。 其实我补充一下，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没有说什么刻意要去打高虹安，这一点我觉得必须真的澄清。那事实上真的没有这回事。可是你刚刚看到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主的现象。 对，你刚刚看到那个刘幼彤，其实那个脸书其实是很有趣的。 对， 你知道大家会知道高虹安跟刘幼彤其实都同一个时期，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同时出来，当时是要帮郭台铭董事长要选这个总统，然后当时他们是担任发言人的角色。你想想看，他们其实是系出同门呢。而且一直到现在，其实大家都还是觉得这个高虹安跟这个鸿海集团的这个郭董应该这个关系都非常好，因为就是幕僚出身嘛，可是你看到刘幼彤他这一次写这一篇这个文章出来，很明显这里面其实就是有一点觉得不是那么认同 好，就是不认同高鸿安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认为其实高鸿安他应该谦虚的面对这样的状况，而不是说现在就是说啊，你看都是你们找我麻烦，都是我觉得说他我去找你麻烦干嘛？我们民进党他也不会去下令这种东西。你可以自己去看那个网络炸锅，包括昨天我看到好多在那个嘲讽那个事情，什么美而美啊、鱼中鱼啊那种网友一大堆。但是自发性的那种感觉就是北宋嘛，齁，那你如果觉得这种情形，你又把它 刻意打成说 这是民进党的风向，我觉得这个实在是真的太幼稚了啦。 反绿教主啊，现在他在啃我们的老根，你知道吗？我说白啊，你知道今天霸凌性侵就讲这个话很难听很重，可是呢会让高鸿安新竹得到很多蓝的票，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很难，因为有论文风波，你去拜访了一些高学历，人家不理你林根人，对吧？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你现在跑什么团体，你知道吗？跑老人的什么早觉会什么这些，那就离被丢掉的票更远，你知道，你就变成比较老派的国民党。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人出来，朱立伦扭转现在这个形势，从第一掉到第三，3000趴回二等等，还再回到领先地位。所以我们整个盘哦是要调整的新，在我在新竹市，这是我们国民党担忧的部分了，对。 来，老师， 我觉得其实这次高鸿安的这个事情啊，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我觉得新竹市民会觉得愤怒的原因在哪里？就是说，不管中华大学，不管世界高中，它都是在当地在地的很 local 的学校。高鸿安本身跟新竹没有什么渊源啊，他也不用在新竹，他台北人嘛，内湖人嘛，他是空降的。可是你看，世界高中现在创校已经51年了，所以你看他的校友有多少，就是在地的嘛。然后中华大学也创校32年，中华大学的前身叫中华工学院，它其实它是以工科为专长。那我们知道新竹有工业区啊，有科技园区啊，所以现很多人会觉得说，你高鸿安是用台北市天龙国台大的角度在看新竹，你瞧不起我们新竹在地的学校，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会引发在地的人士觉得说，你好像高高在上。你是以一个天龙国之姿来我们新竹市俯瞰我们的新竹，那这个对当地的一些在地的，当然或许有些是外来移民者，他比较没有跟这个两个学校有渊源，但是你不要忘记在地者，那沈慧宏是他，或者是这个林根人，他们可能相对来讲跟在地比较多连接啊，那相对来讲这就凸显了高鸿安，你看他为什么会讲什么世界高中，他表示他并没有真正跟新竹连结在一起，他过去跟新竹没有那么多渊源。 可是他去就去，干嘛说自己去演讲？他又没有演讲。 对，所以说我 胡扯。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会引发当地民众觉得，哎、欸，你那种心态，君临天下的心态，对新竹人来讲，相对是不尊重的。 好，其实呢，柯文哲现在到底是不是为了要救高鸿安，在扯黄珊珊的后腿，让黄珊珊介入，变成一个为难的境界呢？民众党总希望拼一个行政首长，他现在是不是寄厚望于新竹市？我们来看 VCR。 台北市南港区公所蔡明如区长， 论坛开始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有时间滑手机，是在看自己的相关新闻吗？毕竟前一天本来要声援高鸿安，但一句恶霸性侵哀鸿失言，反倒公亲辨识主。 其实我跟你讲，我只是比喻用词强烈而已。对高鸿安来讲，他辛辛苦苦拿到一个学位，这已经不是言辞霸凌了，这是人格毁灭，这是对人生最大的攻击。 不认失言，只是措辞强烈。柯文哲没打算道歉，反而火大再开轰。 我为什么用词这么强烈呢？感同身受，不可以是只有在批评那个受害者反抗，其实真正要谴责的是加害者的施暴啊。 市长的发言，他自己的言论的责任，他自己也要承担。逻辑是对的，可能这个比喻的恰当与否，大家可以讨论。 呼吁回归本质讨论，但看得出这比喻，连昔日副手黄珊珊这回都难全力相挺。女性议员更是不分蓝绿接力开炮， 粗俗又粗暴，我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举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既不伦不类，而且对于女性的当事人高鸿安来讲，也充满了羞辱跟尴尬。我觉得高鸿安更是情何以堪吧。 这不仅对于曾经受过伤的女性来讲是恶毒伤害，甚至呢，对于所有的女性来讲是一个不尊重。公开呼吁性平委员会立即召开性平会来审议柯文哲的言论。 论文案扯恶霸性侵，柯文哲发言争议再加一，不止没成功替子弟兵高鸿安灭火，反而提油救火。 我想请教创下，他要救高宝山的态势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蛮明显的，是不是？ 基本上是这样子啊，死猪不怕开水烫。嗯，所以柯文哲，你说他讲了那样的字眼，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愤怒，尤其是妇女选票。嗯，当然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子讲？但是柯文哲为什么要讲呢？就是帮，因为高鸿安现在真的是万弹齐发，都往他身上。嗯，但是他现在呢，在整个话题上、讨论上，其实柯文哲是在乎声量的吧？ 对， 他帮高鸿安现在分散了攻击的火力。到他身上来，他没有差，但是真正苦的人就是黄珊珊。嗯，那真的就是黄珊珊，因为黄珊珊在台北市特别重要的是，先前在很多人觉得黄珊珊五届版可以当市长的，除了很多年轻选票里面，其实很多妇女票很支持黄珊珊的耶，所以这个时候受伤有苦说不出来的就是黄珊珊。 哦，你说他话讲那么粗鲁，人家就会觉得说你柯市长等下不 注意。对，你黄珊珊在台北市，那你 黄珊珊还要妇女票？ 那黄珊珊要妇女票，你黄珊珊怎么去讲话呢？你去骂了柯文哲也不对，你去谴责柯文哲也不对，但是你不谴责你也完蛋。但是为什么柯文哲要做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这场选举里面啊，有很多时候都不是选举的操盘阵营在处理的。因为确确实实现在黄珊珊呢，基本上呢，到目前为止，陈时中的票、民进党的盘没变，但是大家都很希望它是个等边三角形嘛，正三角形嘛。但是最近出了一些事件，让整个天平开始偏斜，所以偏斜的结果就是黄珊珊一直往下掉，而蒋万安偏上来了， 所以他就要提珊珊的油去救 他就是 我 来。 我觉得柯文哲没有意识到这一件事情啦，因为你要看哦，高虹安在这个《镜周刊》爆出他的论文抄袭这件事情的当天下午，柯文哲接受媒体专访问的时候，他怎么说？高虹安啊，果然是战将啊，这个诱敌深入，一举歼灭。他说他开记者会开得很好啊，嗯，把他的论文讲得很好，然后民进党的准备啦，或者是要攻击高虹安的论文，他回应得非常非常好，嗯。可是他那时候没有看到高虹安占学历这一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所以隔了一天之后，高虹安的那个事情在晚上的时候烧起来了，他隔一天才用这么粗鄙的言论去救高虹安，嗯。所以他只是想要把高虹安救回来，他没有想到黄珊珊会被他因此而拖累。可是话讲出去了，没有办法了，就也只能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不过我要再讲一下，就是说你柯文哲，你现在为了要救高虹安，让你整个民众党陷入这样子的危机，我觉得这是高这个现在黄珊珊啊嘛不会回北基亚啦。他现在如果要出来骂他的时候，他也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啊，那你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骂呢？你是不是为了选举才又开始来做这样子的这个救援呢？大概也不会相信你啊。不过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高虹安曾经在去年的时候，跑到台北市的陈慧来当实习市长。那时候有一度传出，因为那时候黄珊珊的民调非常非常的低，只有9%8%而已。 对， 那时候一度传出 他要选台北市长， 其实是要让高虹安来选台北市的市长， 因为他本身已经是不分区立委 了，是 用来当实习市长。 对，柯文哲非常喜欢高虹安，嗯，甚至一度希望高虹安来接黄珊珊。那时候媒体早上新闻露出来的时候，黄珊珊被记者问到的时候，他说没有啊，我没有看到，还有点神奇。 哇，黄珊珊真是点滴在心头啊。 是啊，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现在这么 难怪不拿着民众党的招牌出来选？ 柯文哲这个言论对他其实是非常重伤的，他为什么不能讲？因为他如果现在跟柯文哲切割，我告诉你，他的民调直接往下降。 你说黄珊珊？ 对，所以他必须要扒着柯文哲，但柯文哲是他的宝，也是他的毒啊， 吃这个一样，吃那个一样， 是啊，所以是毒药，也是解药，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这个解药吃一口，毒药如果要灌他的时候，他也只能闭着眼睛继续喝啊，所以我觉得黄珊珊接下来会非常辛苦啦。那蒋万安， 你觉得黄珊珊的选情变辛苦了吗？ 当然是啊，如果柯文哲继续这样的私言，我觉得在台北市谁可以接受啊？这种粗鄙的言 论，他私言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也不是连任。 是，可是你问题是你 他粗鄙又不是今天才粗鄙。 不是，你4%能够当选吗？你4%能够当选吗？你用4%的选票能够当选吗？然后你现在把这些你的失言、你的危机，然后怪给民进党，说是民进党下令的，我觉得这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嘛，因为你都开始说你是战将呢，对不对？你说高虹安是战将， 歼灭的敌人，结果 落泪的战将， 对，火烧起来了， 火烧起来变落泪的小女生， 然后才说哦，是民进党下令，民进党下令叫你说他是战将吗？嗯、民进党下令叫高虹安去占学历吗？都没有嘛，所以不要再胡扯。 今天那个民进党越说要那个资策会把那个高虹安的资料交出来， 对， 柯文哲已经说了下令强力回击，哇，军令状，嗯，所以我认为啊，他刚刚讲过他。挺高虹安，我问你、嗯、为什么背后是郭台铭嘛，诶，高虹安是郭台铭基金会的董事，诶，他那么年轻，你想要参加，郭台铭是何许人也，台湾的首富，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嗯、所以柯文哲敢，他对谁都是不屑一顾，他唯独对高虹安另眼相看，所以柯文哲这时候要强力回击，做给谁看的？做给郭台铭看的，你看我对你的子弟兵我也一样保护他，要让他拱上当上市长，嗯，所以这个背后有一个啊，柯文哲未来要选总统，他需不需要郭台铭帮忙？当然还需要啊。 柯文哲算法是什么？是他不会当选总统，但是如果他有一个新竹市拿得下来，他有一个县市首长， 对， 到时候是可以跟国民党有一个像侯友宜有个 bargain 的条件。嗯，那他现在为什么要去支持高虹安呢？是因为如果台北市黄珊珊已经没了。他觉得没了，嗯，他是不是还是要找到22个县市里面其中一个？所以他现在是做的是，所以是柯文哲是其实还是倒霉的。你看，任何的事情做了都是那个最无能的国民党。 他地方一定要有地方执政啊， 对， 不然 最后还是倒霉的是国民党，因为柯文哲还是在吃你们国民党。 当然是嘛，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陈玉珍，哎，我记得有一次。一阵混乱当中，他不是一直护住蒋万安的吗？嗯、这一阵混乱当中，记不记得立法院争执了，他不是一直护住蒋万安、嗯？这一回他要出来支持万安了哈，又不是选王子，协同不重要。大家都嘛知道选举协同并不重要，但是到底是谁在蹭协同？谁要拿协同的好处，又不要协同的负担？我们来看看这好几段伤啊，是谁在蹭协同？ 万安哦，名字是靖国先生帮我取的，好，是在江西省万安县，当时是一个最穷困的地方，好，那取这个名字的目的就是希望不要忘本。 身为蒋家的后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嗯，哦，也非常的光荣， 嗯，所以对你来说是加分而不是包袱吗？ 这绝对是一个加分。 身为蒋家的后人，我当然感到非常的骄傲，也非常的光荣。 大家看到我都非常。叶金国先生当时辛苦努力推动的十大建设， 我身为蒋家的后代，也是台北市长的候选人，我肯定蒋中正总统抗共保台的决心，以及金国先生革新保台的努力。 好，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段讲话，讲话的人是谁？是蒋万安，他以身为蒋家的子孙为荣。他没有人问他嘛，他自己说我万安这个名字是我阿公金国先生取的，弄一共诶，哥哥已经把公好，家族史不应该是选战焦点，那是谁把沾要沾蒋家的光，是谁在一直沾蒋家的光，蹭蒋家这一段，你先讲清楚这个嘛齁，所以我现在先这样子啦齁，就是说其实这个话题丢出来之后对选举有造成程度不一的影响，我想要请教的是选民会不会在乎他姓什么？来，博文，选民会不会在乎 ？Yes or no？ 我觉得别人我不晓得啦、嗯、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一般这种从基层打拼上来的，谁会管你的家世是什么？ 不管，来， 他会 来。老师，选民会不会在乎他姓什么？ 我觉得一般民众大家也没有那么在意啦。嗯，因为这个已经是已成事实了嘛，而且也已经过了好几年的事情。 好，来，创下。 除非他要选总统，不然不会在乎。 不会，来，这个温胜大哥， 多少呢？ 多多少少会在乎， 会 影响到选情吗？ 那天龙国会啊， 天龙国会影响选情，你说加分对不对？ 对， 好，就是是不是正统天龙国人会在乎？来，指责， 我认为不会。 你觉得没有、嗯、不会影响选情？ 选民不会， 选民也不会在乎。 当作是选台北市长一个重要的标准啊。嗯， 好好好，来 选他不是第一次选举，他第一次选举大家会，嗯、第二次选举就不该会。但很遗憾的，蒋万安在这一次选举，看来姓蒋不姓蒋这件事情是蒋万安能不能这个当选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你觉得是重要的关键？ 是，你看、哎、那个他上个礼拜接受王伟忠王大哥的时候，去说如果他有国际友人来的时候，要带他去哪里玩？去观音啊，作为纪念馆啊，蒋 对不对？蒋介石的纪念馆啊，就是要带他去啊，对不对？然后10月4号有民间的机构要开始讨论蒋介石的纪念馆接下来要怎么走的时候，他不敢去讨论啊。可是他在今年4月的时候说两蒋要功过并存呢，为什么不敢？对不对？当然是因为信蒋不信蒋已经变成蒋万安今年能不能当选最重要一个关键。 来，仁健你的看法呢？重不重要？选民在不在乎？ 选民不会在乎啊，但是某一些人会在乎。如果蒋家嫡系的子孙有人受不了，他愿意出来讲说我出来比对，那个难题就丢回蒋万安了。因为现在蒋万安可以说没有人愿意出来比对嘛，对不对？ 蒋家很低调诶、欸。啊，蒋家很低调诶、欸。 不是蒋家不愿意，蒋家不愿意铺台子给这些外面的私生子啊。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 你是说怕有更多人回来验 DNA 是不是？ 对啊， 蒋家不是低调，蒋家是非常的愤怒，就是你讲的不愿意。 所以永远不会有验 DNA 这件事情的。 但是问题是，如果蒋家的问题，蒋家嫡系的子孙只要有一个人受不了这样的事情，真的愿意跳出来，那个球就丢回蒋万安了嘛？那就变成你蒋万安不敢了嘛？现在蒋万安是说因为蒋家人不敢嘛，对不对？那现在如果蒋家有一个人出来讲说对我敢，那你就完蛋。 你觉得选蒋安都还会到这个话题吗？ 这其实就看蒋家嫡系的人怎么看呢、啊？现在大家就在等这个，其实现在大家在逼，就是在逼蒋家嫡系，只要有一个，只要蒋家第四代的人有一个人受不了了，他要跳出来讲说我蒋万安，我们直球对决吧。 好，那我想请问， 那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球就丢回蒋万安了。那可是如果现在这样子，蒋万安是很安全，因为说真的，这几十年下来，蒋家都不理他嘛。对啊，事实就是这样。 坦白说，这个血统啊，或者是姓什么哈，照理讲不应该是选举的焦点。我们选一个市长，就是说谁可以做好市政的工作。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血统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在血统上攫取了太多的利益了，导致现在很多人要他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苏培啦，你刚刚斩钉截铁说血统居然是这次选战的重要焦点，为什么？ 我告诉你，蒋万安之所以在他从美国回来到台湾，能够这个打败当时的罗淑蕾，然后争取到初选，不是就是因为他的血统吗？他的初选的选举机制还是为了蒋万安量身定做的、欸。国民党过去没有什么在提拔年轻人的啦，国民党有多少的议员都比他老板还要优秀，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是在做？这个 对啊，国民党立法委员打电话叫老爹， 黄子哲的话啊，黄子哲 没有 不优秀吗？ 我听到你是第一个也是看到子哲， 但我要 什么量身定做？那时候初选规则是所有人都适用的， 没有 哪来量身定做啦？要查一下啦。 蒋万安跟罗淑蕾拼，罗淑蕾必须要赢过蒋万安5%。才叫赢哎、欸！ 那不是只有这个选区嘛？其他选区都一样啊！ 我告诉你，不对不对 啊！你们知道这种状况？ 听到我们家林国民党，我先分析一下，我的选区文山区之前有一个许宏庭要跟赖世宝挑战，结果呢，许宏庭报名之后，本来是100%的初选民调，变成一半一半，民调一半，党员投票一半，因为党员全部都掌握在现任的一立委的手上，所以蒋万安也是啊。蒋万安那时候为什么得天独厚？只有在这一区，他的民调是必须现任要赢过挑战者5%才过。所以因为这样子，罗淑蕾而败选啊。如果不是这样子，蒋万安现在不是立委，他有可能在这么年轻，他比子哲年轻吧？子哲你应该你会个比他贼吧？ 对对。 他有可能这么年轻就可以代表国民党出来选市长吗？当然不行、 他也需要选民投票给他，他才能当选。 是嘛？ 好啦，这个我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协同是关键，是因为 当然是 他没有这个协同，国民党为什么会为他开一个特别的 门？对，有一个特别的初选的机制。 不是为了他啦，你这个不要乱讲啦，这个怎么这个初选的规则怎么乱讲？ 这个历史我们都可以去看。 是 那时候蒋万安自己还讲他是王子复仇，而且他帮他的爸爸出一口气，因为他觉得他的爸爸被欺负了。这难道不是因为姓蒋吗？ 好，这我 要再补充一下啦。 你讲说你自己要道歉呢？ 就讲说，如果他因为他表现得很好，好，王子复仇他也成功了，他也当了立委了，选了2次了。如果立委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他的民调应该像去年一样是50%。为什么他选了一年，他被公布之后 参选之后，他的民调一直直直落，到你的规个表现内底，大概没有得到同意嘛，没有得到支持嘛，没有得到觉得说你蒋万安已经够格可以选来选这个台北市的市长了嘛，所以他现在回过头必须要拥抱蒋家，拥抱蒋家代表什么？拥抱深蓝。他所以他如果蒋家，如果他蒋这个姓不见了，他是不是还有现在这个优势？我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所以我刚刚才会讲，姓蒋不姓蒋，对蒋万安来讲是年底选举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个黄青龙，我们资深媒体人啊，他研究这个历史很久了，刚好最近要出书哈。但是这本书有一个概要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门里还是门外哈，内容抢先看。蒋孝严究竟是谁的儿子？姓蒋、姓王还是姓郭？文字开场牵动着蒋万安的身世。50年代中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王生不再接济双胞胎？好，当事人多已逝世，以现在的科技，检验 DNA 到底有没有可能？蒋孝严的身份到底是谁？关键日记当中坚决否认的蒋经国吗？还是蒋经国在赣南的革命伙伴王继春，又或者是蒋张关系密切的郭礼台？一开始很多人觉得，你爸爸应该就是郭继春了吧？因为蒋经国日记里面写说，这个双胞胎的老爸就是这个王继春啊。但是呢，黄青龙大哥在抽丝剥茧之后，他说，从背景来看，时髦年轻、家族实质浩繁的张雅若不可能爱上家徒四壁的王继春，所以应该是蒋经国知道他老爸有在检查他的日记，写给老爸看的。1942年3月4号，蒋经国在日记里面写到，接电报知雅若生二男，心中喜极。哦，这个时候应该觉得是自己的孩子。那么迁台之后呢，他每年6月16号都会参加陆军官校校庆，会顺道探访郭将军，把酒言欢。是不是酒酣耳热之际提过张雅若两个孩子的身世呢？否则为什么一直以来对张家的接济50年代的中期完全终止，再也不见这对双胞胎？所以呢，经过这个抽丝剥茧，认为说应该是张万安，要把蒋万安尊名为张万安。博文，这整起事件为什么现在引起这么多的讨论？但是有人反而说，这样的一个讨论反而会使得同情票流到了张万安的身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任何人如果说在选举的时候然后被说呢，你爸爸是谁，你家族怎么样，我都觉得或许这个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唯独对蒋万安，我认为他的身世本来就应该要去检验嘛。为什么？第一个，蒋氏家族本来在台湾就有他很特殊的这个历史地位在。那第二个，特别在这个台北市的选举，台北市的选举也许你如果说在南部啦、中南部，也许这个蒋家的威力恐怕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在台北市的选举，坦白说，你蒋万安有没有姓蒋，当然对选情会有影响啊。我直接来讲啊，我们现场有一个国民党员，就是黄子哲。如果今天这个 DNA 出来证实说，哦，原来我是假设而已啊，假设比喻啊，说原来蒋万安他不姓蒋啊，他原来姓黄啊，他叫黄万安。原来他跟黄子哲是同一个家族的啊！我请问你，这个对选情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啊！所以哦，我觉得大家不要鸵鸟心态啊，这个事情本来就会对选情有影响，对选情有影响的事情，这样的因素，当然在选战过程中会被讨论嘛。 所以你觉得整件事情是可受公平的， 而且 对不对？ 对，当然可受公平 的，确实会影响天龙国某些人的投票意向的嘛。 黄子哲在国民党内算优秀，虽然我经常跟他这个争得面红耳赤，那不同政党这正常嘛。但是黄子哲在国民党内算优秀的啊，我不觉得他能力会比蒋万安差。 哎，他跟张家血统渊源， 他连初选都没通过哎，他连初选都没通过哎。你看他如果当时说我不是黄子哲，我叫蒋子哲，你看看他初选会不会过？ 你怎么告辩？ 所以我说 你那的干够， 你那么随便偷 懒，你怎么告辩？ 我们不要相怨呐，我们不要相怨，也不要鸵鸟心态。要什么那个是人家的那个家族历史，这个等等，那不要去讨论。我不客气的讲，蒋家过去在台湾可以说是吃干抹净到什么地步啊？那历史功过那个本来就可以都可以摊开在这个所有的眼前讲嘛。 所有台湾最漂亮的地方都是他们蒋家的行馆。 你知道我以前哦，我每次听到人家讲一句话，我都觉得哇，这个实在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啊，但是我都尊重哈。例如说，我常听到说，你知道台湾最清廉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就是蒋家的时代，蒋介石跟蒋经国都不会贪污。我心里只有默默一句话啦，我说啊，国家就是你家，你要贪污什么？我手指一指就是我的别管，就是我的行管，你要贪污什么？所以我都觉得实在是那个时代，台湾有很多事情哦，我觉得转型正义做得不够，所以变成颠倒是非。 你知道我在德国柏林啊，就在柏林旁边，突然看到一个大坟场，我想说你们怎么会在德国柏林做一个大坟场？原来那个地方他们就是做这个犹太人的纪念坟场，那是假的。但是就在市中心，他提醒所有的德国人，过去我们有曾经一段这样的历史，就在他们市中心很精华地段哦，你就看到一堆坟场的造型。好，你换到台湾来也有啊，但是我们不是坟场，我们到现在还有一个纪念威权的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我都先不要谈说过去那段历史功过如何，但是大家对这段历史其实社会是有不同的意见吧，所以为什么不能讨论？蒋万安他本来就是因为蒋家的光环，我刚举黄子哲这个例子，哦，也许大家觉得啊，那个是不是反差落差太大？那没关系，我就直接举黄珊珊就好。如果今天黄珊珊， 他姓蒋， 假设说他姓蒋或黄青龙今天写出来说，哦，原来也有曾经这个，我是假设，我再强调一下，这是假设，就是说，假设说黄珊珊姓蒋变蒋珊珊，我告诉你，民调逆转了，你相不相信我？ 我相信。 对啊，所以。我觉得比较相遇。 哎，伯文，你在讲话的同时，你看那个画面是什么？ 蒋万安，就是蒋万安跟蒋经国啊， 还在一起耶。 对啊， 然后还叫我们选战不应该讨论家族史。 我认为这个事情，而且我在退一万步讲，我已经退了两万步了，退两万步了，我再退一万步讲哈。我在讲啊，其实正最应该知道说他的这个身世的，其实是蒋万安本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好，哦，黄子哲人家说，哎，黄子哲你不是姓黄哦，你可能叫蒋子哲、张子哲、林子哲、郭子哲，黄子哲一定跟你翻脸啦，说我就是黄子哲嘛，对，我举例啦。黑人清明时节，我们台湾人很重视这个先人的拜拜或怎么样，哦，不管各种仪式，你连拜拜掐做广告，那个白，哎，来人说，哎，那个有一些无形的过来之后，发现看到那牌子说，哎，不对啊，你到底姓什么？哈，会来的很多其他人家的那个祖宗或怎么样。我的意思说，你最应该要了解自己的身世嘛。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不管说别人要不要去追究什么你的身世，你应该是最应该要了解说啊，原来我的祖先是谁，我爸爸是谁，我的爷爷是谁，真正要。真正内心应该最强烈那个渴望的应该是他本人才对。 你要叫万安不能叫他蒋万安，这还是有一个历史疑点的。 人家身份证就叫蒋万安。 温森大哥已经有言，哎，那个姓蒋还不是你们 这个 张委员自己改了一把。 伯文兄已经替我很多次，我简短回应就好了哈。拍起温森大哥，我想第一个我要讲就是说，蒋万安有没有因为他姓蒋而在政治上比较得到一些利益， 摸得良心讲。 当然有，因为他叫蒋万安，他是蒋家的后代，所以大家更容易了解他，这是事实，也没有人会否认。可是他要当上立委，或者说他在立法院的表现是要靠他自己，包含他的求学都是靠自己嘛。第一个我要先讲，就我们的节目这个题目的 前，你连那个机会都没有哎，欸， 后来 你连那个机会都没有， 欸，他没有办法，每个人出生 我是替你讲话，你应该 是的， 应该讲话。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他有那个机会。 他讲到一个重点，他说每个人出生都不同。 我们每个人出生没有办法选择，难道那个是蒋万安自己刻意去选择吗？ 所以说蒋家 的后代，所以黄子哲如果叫做蒋子哲， 好了，这不要绕太久了。 他就是立法委员了。 第一个我要讲，就是说到底蒋万安有没有狂蹭，或者说去不断的去炒作蒋家？他从2016年，事实上15年就投入初选了哈，16年从政到现在，这样2022。事实上你从他的言论或者说从他相关省的选举过程就谈到蒋家的次数非常之少，即便你们刚才看到那个旗子啊，我还特别去问那个旗子哪里来的，那其实还是台北市党部去做的，还不是他自己主动要去做。好， 你们万安也太无辜了吧。 而且他在坦白讲谈到蒋家大部分都是回应媒体，哦，我就说他有没有提过，当然有啊，他是蒋家之后怎么可能不讲，可是我一说他在整个从政过程没有去狂蹭， 所以你们 把这个拿来当做政治消费，完全没有。第二个信不信讲，我们一个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影响，一个判别的标准，他跟公共利益有没有关系。我是说对于民众而言，他姓蒋姓郭姓张姓黄姓丁姓林， 这个牵涉到选举结果，这个跟对公共利益没有关系， 不是你听 话，牵涉到选举的结果， 对了，不会，你听话够，这个也许会影响投票行为，但是不影响公共利益嘛。 我说影响投票行为就影响公共利益啊， 对，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这不影响比如说他从政的表现，他到底在立法院或者未来当市长会不会把带领台北市一个好的市长等等。第三个， 我是说你要关心他的血缘。 初始的起跑点不同哦，他还要拼命的帮他捍卫，我买起跨了几 次。我的这哎呦，我跟 子子，我真的很替你心酸。 这个一码归一码了，不要拿我来，不要拿我来打蒋万安。 蒋万安的这个没有意义啊，没有指责来得好， 是不是？ 但是指责要坐在这边帮他辩护， 他少了就是一个机会， 有选市长的，然后最后还要跟他辩护说，你表演要较好哟。蒋万安表演要较好，不败哦。 你这个是 隔三 隔三打蒋啊，好了，最后一个 没有啦， 我回你，我回你， 我是隔三负责。 我告诉你，因为我陪万安2015、16年选举，我最清楚。 你是对的，你叫万安就对了。 2015年国民党的初选，为了鼓励新人，所以现任的你必须要赢新人5%以上。不然的话就要在第二次再做一次民调，这不是只有蒋万安，所有的候选都这样。 那上一届有没有？下一届有没有？ 今年我们的议员，今年我们的议员选举新人加权100%。我会说那是为谁量身定做？没有啊，就是要鼓励新人，鼓励年轻人啊， 还是为了他开门啊。来，我们来读一点书哈，到底万安姓蒋、姓王还是姓郭？读书人来说说。 只有张孝元知道啊，因为改不改姓是他爸爸干的事嘛，嗯，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蒋经国嘛，蒋经国本身绝对心知肚明啊。哦，各位看一下这个青龙兄，他是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这个图书馆里面的哦，蒋经国日记，其实大陆也出过蒋经国日记，嗯，哦，这是大陆版的，那跟蒋经国提供给、哦、美国那边典藏的是不太一样、哦、所以这边里面也留了很多这个讯息啦，比如说赣州上任啊、哦、各位可以看得到当时的蒋经国的、哦、这些、哦、照片，很多我们都第一次看到。我意思说赣南这一段啊，就是说对蒋家来讲，为什么说蒋经国的日记他要撕掉若干页？这个是黄乾隆他看到了蒋经国日记以后，他最大的觉得疑惑。那这个疑惑，应该是蒋经国有所隐瞒或顾忌，所以才会撕掉。要不然一般人，你日记即使撕掉，你可以再补啊，那没有补啊，就所以是不是蒋经国自己撕掉或后人撕掉？就是要隐瞒某一些事实真相。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啊，这个新闻来源哦，这个、新闻来源当然就是无风不起浪嘛。如果今天你张孝炎不让你儿子出来选台北市长，事实上张孝炎选台北市长不是现在啊，他早在1994年他就已经想选了。 他想选了、 啊。对，嗯，那个时候就是沙卡都嘛，哦，就是黄大州出来嘛，然后赵少康还有阿扁嘛。但是最重要的里面啊，他提到的这一些，这里面其实啊就透露了张孝炎他是有雄心大志，嗯，他这里面已经写到了什么呢？写到了张万安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他爸爸姓蒋，所以你现在可以推翻最近蒋万安讲当年啊，我中学以前怎样，这个都白纸黑字啊， 所以蒋万安说他高中以前都不知道家里的什么事情。 没有，那白纸黑字不是自打耳光。嗯，所以周一扣自己大概忘了他写了什么。嗯，哦，那这个凡事走过必留下痕迹嘛，这个、包括这个，你可以看蒋家的都是有字辈，包括张孝慈的女儿也是有字辈，就唯有张孝炎这一期没有。嗯，惠字辈，万字辈。就松柏长青嘛，哦，这个兰啊，什么什么梅啊，都是有字辈啊，没有啊。 所以张孝炎的名字谁取的？万安都说自己的名字是阿公取的了，他爸、欸、他的老爹呢？ 哎、啊，台湾人一讲，我这看到鬼了。 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马上回来。好，当蒋万安说家族史不应该是选战焦点的时候，温森大哥，您的看法？ 好、啊，我要讲看到鬼吼，不要大家以为说我口说无凭。这个是张孝炎在案发的时候标题啊，新新闻。我真是碰到鬼了，要看到鬼啊，真是的啊。哦，所以你要晓得，任何东西你只要有心去找资料，绝对可以挖出来了。嗯。 好、哦、DNA 除外啦、嗯、DNA 这个有时候是各说各话，但是白纸黑字 DNA 没办法各说各话，是要真的去验证、要科学说话、 对，一定要经过科学的验证、嗯哦、然后刚刚各位一直在讲说信讲的到底有没有关系，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金融时报最近的报道，蔡世印带着日本记者去哪里，基隆的有一栋老房子是岸田首相公公在台湾开店，开芜湖店，开披萨店，最近要恢复营业。如果说你今天岸田你不是首相，你阿公在台湾在做什么，开杂货店也没人在插你，对吧、嗯、金融时报耶、哦、所以各位看安倍国葬，安倍如果说你不是岸信介这个家族，佐藤龙作的这个家族，尤其是日本的，嗯，完全是看你的血统，嗯，就不要讲英国、嗯、那英国出兵大家都看到嘛，就全世界41亿的人口在看英国女王出兵，那对有什么好看、嗯、对不，所以我是觉得齁、哦、蒋家的氛围就是代表着说人性都是一样啦，你看到日本，看到英国，看到中国一样。 好，刚刚其实子子很努力的帮他的这个之前是你的前雇主啦辩护说哪有那在蹭蒋经国，哪里没有，我们刚刚那段上剪出来大家听到了吗，再来看看8月24号新书发表会，姓蒋是我的资产也是责任，隔两天他又说我是正蓝中华民国蓝，再隔四天就现场发放了蒋万安跟蒋经国合体的小旗帜了嘛，大安区后援会两位蒋总统对这片土地的贡献不容抹灭，大家饮水思源呐、啊，谁是口口声声在蒋这个蹭蒋，然后还说家族史不应该是选战的焦点，人家有个观察是很准的很精准的，他从政的地板是别人的天花板，对不对， 我想蒋家哦，他一为什么要从政一定要扣住这个姓蒋这个字，这个不只是国民党单纯的意愿，这个我要替黄子哲来讲话啊， 不用， 为什么 不用了，谢谢， 为什么因为这是共产党更重要，对共产党来讲更重要，我跟你讲，如果今天国民党完全本土化了，那真的这个台湾就是他改不改国号，他跟中国就已经断绝那个关系，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蒋万安啊一定要姓蒋，而且他一定要取代朱立伦，像朱立伦这种就是讲说妈妈已经是台湾人了，未来一定是这个未来选出来国民党的党主席，很可能父母都是台湾人了，慢慢的这个国民党你要不要本土化，都他最后都本土化了，所以要把国民党这个本土化的速度拖慢，那这个唯一的办法怎么样呢，就是让蒋家的人再出来，问题是现在蒋家嫡系的子孙不可能有，没有一个有意愿出来，那么我跟你讲，他共产党说什么他也一定要在国民党里面拱出这些，你注意看那些台商的动作你就知道，请问张孝炎从头到尾有没有从商过，他有什么经历，他为什么要去做组那个什么台商组织，共产党又为什么同意让他来做这个台商组织的这种就是这个算什么砍高啊，这中介了啊、哦、为什么共产党会同意那个张孝炎来做这件事情，很明显的中国共产党更担心的事情就是你国民党万一真的本土化了以后，他到底要怎么这个要怎么收场，那现在这个唯一有办法的是还能就是想说还能拉住这条线让这条线继续延续下去的怎么办呢，唯有你蒋家出来一个人嘛才有办法代替嘛，所以这个我想张孝炎要去中国就是讲说他还去找了那个什么找了一大堆人讲说哎承认讲说啊对让他这个改姓什么，那中国那方面也都尽量的配合，请问中国配合那些事干嘛、嗯、他们不是要消灭万恶的蒋匪吗，怎么样这样他们怎么突然一下子对张孝炎特别的友善呢，那这个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件事情、 哦、所以你看待的不仅只是一个市长的选举，你看待的是包括共产党要继续把台湾口这会跟蒋家这一条 不是因为你现在我想现在这个 不管是真蒋血还是 假蒋血，现在这个局势你不觉得台湾在这个太平洋当中是越来越往那个美国那个方向日本那个方向靠了吗，对不对、嗯、就这人心所向嘛，对不对，到最后那 国民党，除非你是不选举，你不参与选举，你说我就是要在中国大陆做生意，或是我就是要去中国大陆表演。如果你是这两种人，这个没有，这个没问题嘛。可是你只要从政，你哪怕选一个议员，你实际上那个就是那个统派的票是越来越少嘛。那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的事情嘛。那可是问题是共产党有钱啊。你只要能跟共产党那边扣住关系，就现在国民党里面的中常委有一半以上，这些不都是跟中国这些什么所谓的台商组织？那话说回来，这些台商是笨蛋吗？台商也一样啊，台商也是一样奉共产党的命令来做这些事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两岸关系，应该是说中美台三边的这个角逐拉锯上，是当这个讲。不然的话，蒋家本来确实没有错，蒋家应该要走入历史，因为蒋家嫡系的子孙都不愿意从政嘛。那蒋家本来就应该要走入历史，可是共产党不能让他走入历史嘛。 更何况蒋经国都说蒋家子孙不从政呢、欸，对不对？ 所以我想，现在如果真的蒋家的子孙是蒋友柏要出来从政，那现在很多人就会拿这个讲说，那蒋经国的话你要不要？那现在蒋万安有一个转圜的空间，就是讲说，那他到底信 蒋不信蒋？有好处的时候就跳出来，有压力的时候躲到旁边去、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怎么这么喝康？ 从中国， 所以我讲，所以中国共产党啊，他也绝对不会让蒋家的人有人要出来讲说要验 DNA， 因为你验 DNA 很可能就把蒋万安这个身世之谜给解开了。那万一猜。我想，万一是那还好，万一不是，你想想看，这条线就整个就断掉了，那我跟你讲，台湾就独立了啦。那就是这样 对，就是对中国来讲，他们需要见到另外一个蒋总统，就要出现一个蒋总统。在血脉上跟对岸是连结在一起的。 对， 所以你看，这个是他一个大的战略。那因为台湾也一直在往美国、日本跑靠近嘛，跟中国在隔离嘛。你看在蒋介石时期，他跟毛泽东是不是两个人是？血海深仇，可是在关键时刻毛泽东是帮了蒋介石，为什么？大家知道1958年八二三炮战，那时候美国是要蒋介石抛弃金马的，一开始先抛弃大臣，后来抛弃金马，如果蒋介石抛弃金马，那台湾就实施独立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毛泽东发动这个八二三炮战是什么？要确定两岸还是内战状态，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让蒋介石继续占有金马。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毛跟蒋之间有这么大的矛盾，可是在关键民族大义上，毛跟蒋就是要强调两岸是一个中国，所以你看为什么金门有福建省政府，中国在福建也有福建省政府啊，就表示它是一个期待，一个连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他们对岸希望蒋万安能够当选市长，更重要的是未来能够当选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中国来讲，他才能够牢牢把台湾拉住嘛。所以就比方说这件事情来讲，对蒋万安他所呈现的那是一个。蒋家的一贯的道统正朔，所以很多人说蒋万安从小就被蒋孝严灌输这个观念，就你是蒋家人，然后你未来要继承大统，你未来就是等于说蒋孝严本来以为他有机会了，可是发生了一个匪案，他没有机会，他就把他的所有的希望放在蒋万安上。所以我觉得这点才是蒋他一直要坚持他姓蒋。你看他当初选立法委员，他还闪避哦，可是他为什么现在开始选市长一直讲？ 对啊，你看我们随便九月份他讲那么多遍啦、啊，跟蒋经国那么攀亲带气啊。 因为对台北市真的很难、啊， 所以你要让那些怀疑你 DNA 的人，你要度悠悠众人悠悠之口，你把你的 DNA 拿出来。 台北市真的很难，所以他打这个经国牌的确有用， 有用 就一定有用。台北市 不管真的假的， 对， 反正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就说我姓蒋了。不管有证据没有证据，我就是要说我姓蒋、哎。 新党够统派吧，够红、嗯。新党在全台湾22县市，还有4亿元，就台北市才2席嘞。所以台北市真的很难。 好，其实我们节目也不断邀请这个万安可以来上节目了哈，但是结果如您所知的哈，就派出指责来上节目，让指责当炮灰哈。 没有，第一个不是派，第二个我也不是炮灰了。 好，不论如何，其实这一场大乱斗下来，其实选情真的有影响哦。来看看这个 ET Today 最新民调哈，蒋万的支持度已经往上升了 36.9%。黄珊珊 22.8%， 陈时中稳在 29.4%， 好，看好度蒋万上升了 41%， 陈时中 28%， 黄珊珊 20%， 陈时中要克服的就是他在这个防疫期间讨厌度太高，齁，这是他比较大的一个难题跟挑战。喜好度他是差不多 30%， 完全稳住绿营的基本盘。黄珊喜好度还不错 ,34%, 蒋万安喜好度更高 ,38%, 齁，但是呢黄珊的讨厌度只有 18%, 这是他赢过蒋万安的地方。来看这个曲线齁，这个陈时中的曲线现在也在就是稳定差不多 30% 左右。但是蒋万安却已经冲上去了，冲上去的关键是什么？来，冲一下你的观察。 基本上是这样子啊，蒋万安跟蒋家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课题。但是刚刚我讲了，现在蒋万安上来的状况是，还是我讲那句话，爹要偷情跟他无关。 来看这个曲线哈，这个陈时中的曲线现在也在就是稳定差不多 30% 左右。但是蒋万安却已经冲上去了，冲上去的关键是什么？来，冲一下你的观察。 基本上是这样子啊，蒋万安跟蒋家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课题。但是刚刚我讲了，现在蒋万安上来的状况是，还是我讲那句话，爹要偷情跟他无关。所以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要很清楚的把主轴给弄清楚。如果偏了，那就会有反作用力，因为现在是在选举只剩60天。绝对有反作用力，所以如果去抢万安，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能力、这样一个口才、这样一个历练，能够到这个位置？跟是不是跟蒋家有关？这是一个课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可是如果在这过程中开始去扯到他爸爸20几年前的那件事情，然后要这个儿子出来讲话，那这个时候就有反作用力。所以你刚看到那个拉起来的，不是因为蒋万安的能力变多好，蒋万安的口才多好，蒋万安的政策多好，是因为扯到他爸爸那个大家觉得太扯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在这过程之中把主轴抓清楚，而不要偏题，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刚看到那个拉起来的，不是因为蒋万安的能力变多好，蒋万安的口才多好，蒋万安的政策多好，是因为扯到他爸爸那个大家觉得太扯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在这过程之中把主轴抓清楚，而不要偏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黄珊也没做错什么事，但是黄珊七月份的民调，他的支持度是 25.9%， 相当于 26%，但是呢他在这两个月他就少掉了 22.8%， 这少掉的 3% 也没有完全到蒋万安头上，蒋万安本来是 35% 变 3%， 蒋万安增加 1%， 那么黄珊却少掉了 3%， 这为什么？苏培你的观察，还有这个选举当中太多因素混杂其中了，陈时中要坚定前行啊，不能被太多乱流影响啊。当然，你看连蔡总统都跑去看慈济了。 当然啦，我们选举当然就是犯错的人越少就越能够稳住这个盘嘛，齁。所以民进党包含陈时中的这个所谓的仇恨值很高的部分，其实他非常努力的在做，因为防疫指挥官一定有包袱。但对于他要当台北市长，他必须要提出更多的政见，让我们的除了基本盘之外能够选票。 黄珊珊为什么流失3%啊？ 黄珊珊流失3%，当然也票跟蒋万安相干嘛。那蒋万安人家同情的时候回来了。